唱响祖国颂歌。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那我们的嘉宾的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张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今天啊，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个话题，这个话题的名字叫脑血管病人失去生命是因为这个要命的瘤，您知道吗？当然了，很多的脑血管疾病的病人在失去生命的时候往往都是脑卒中，一下就终止了自己的生命了， 对， 非常快啊。那么具体到脑卒中它会有些什么样的表现吗？ 我们刚才谈到了一个要命的瘤哈，其实脑血管病人在发生脑卒中之前啊，他的这个颅内啊，就是颅内的这个脑血管里面就已经形成了这么个要命的瘤了。只不过是这个瘤没有被我们听众朋友所重视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头颅里面啊，这个脑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要命的瘤了。 那也就是说这个要命的瘤跟脑卒中之间是有密切的关联性的。 就是说有了这个瘤它就容易发生脑卒中。 那么如果没有这个瘤，也就是说就不发生脑卒中吗？ 它就离脑卒中比较远。就是说它在形成脑卒中，尤其是出血性的脑卒中之前，它是先会有这样一个要命的瘤的。但是这个要命的瘤呢并不被听众朋友所理解所知道哈。我们听众朋友可能知道的是什么呢？知道的是我有脑血管病，我平时有头晕，有耳鸣，有失眠这种情况啊。很多老年朋友呢有记忆力差等等的这些情况，同时还有很多老年朋友呢有这种憋闷啊、心慌啊、气短啊、全身乏力呀，甚至有这个下肢有水肿啊等等这样的情况哈。其实我们有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脑血管里面那个要命的瘤就逐步逐步形成，甚至是逐步逐步的长大了。那么为什么呢？是因为哈，您说无论我们老年人的这个是头晕吧、耳鸣、失眠、记忆力差哈，还有我们说的心脏方面的这些问题，心慌啊、气短呀、乏力呀、水肿啊等等这些问题，实际呢它这些呢都是在某一个慢性病的基础之上发生发展而来的。那么这个慢性病呢，可能说到这儿，有的听众朋友说了，我有这些症状啊，同时我还有一个病，这个慢性病呢叫高血压。那么就是这个高血压这样一个慢性病，早期呢我们没有什么症状，那么到后来呢我们就会感觉到很心烦啊，老年人动不动这个火啊撑就起来了，就心烦了，就抑郁了。实际这个呢都跟我们血压的变化，血压高了，血压波动了是有关系的。 然后呢，我们有这个失眠了，有记忆力差了，哎，然后有这个头晕耳鸣了，其实这个时候呢，就是有脑血管病变了。哎，我们的这个血管里呢，就有这么样一个要命的瘤逐步逐步形成了。那么这个要命的瘤是怎么形成的呢？其实啊，赵老师，我们的血管壁呀，它不是一层，它是三层，就是内膜层、中间这一层和外膜层。那么平常的情况下呢，我们这三层血管内膜啊，它是很紧密的，就跟那个胶合板一样。那么正常情况下，胶合板的这三层呢，它是紧紧的粘在一起的。但是因为我们老年朋友有高血压呀，那么我们的这个高血压超过5年以上，那么可能听众朋友有的我诊断出来高血压，但是在前期我不知道我有高血压啊。实际等我们诊断出来的时候，加上前期我们还没有诊断的时候已经有高血压了，那这个时候实际我们的病程可能已经长了啊。就从我们有高血压开始，不管我们自己被诊断了还是没被诊断，我们知道了还是不知道，从我们有高血压病开始到5年以上的人，他都会有血管内膜，就是脑血管内膜的改变。什么样的改变呢？就是这个时候三层血管内膜之间它就有缝隙了，它就不是三层血管内膜紧紧的贴在一起的一层血管内膜了，它就会这三层血管内膜就分层了。那么分了这三层以后啊，每一层血管内膜的腔隙之间它就会有血液流进去。那么这个血液流到这个血管外膜和中间这一层的时候，这个时候血管的外膜就朝外面鼓起来了一个小包，就跟小气球一样。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脑卒中病人那个要命的瘤。那么随着我们血压的不断增高，这个要命的瘤呢可能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呢，老年朋友啊，有高血压的老年朋友控制血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哎，而且呢，这个要命的瘤啊，在我们这个脑袋里面呢，它还不是一个，在我们脑组织里面它还不是一个要命的瘤，它会有大大小小很多个要命的瘤。那么有的这个要命的瘤呢是正在形成，有的那个要命的瘤呢可能就已经长得比较大了啊。那么如果我们老年朋友有一个不良因素的刺激，比如说情绪激动吧，有一件事儿非常的令我们生气，血压撑一下高了，或者是寒冷因素的刺激，冬天咱们北京地区这个气温唰一下下降了，那么我的血压不由自主的升高了，还有饮食不当啊，运动不当啊等等的一些情况啊，那么这个时候在我们血压急剧升高的这种情况下，那么颅内的这个血液灌注会急剧增加，这个时候那个要命的瘤里面的血液量也会增加，那么这个时候可能那个要命的瘤就会破裂。那么这个要命的瘤一破，就是我们临床上叫的出血性的脑卒中。 这个脑卒中的是非常快的啊，如果不及时救治的话呢，很有可能在非常快的时间内就夺去了生命了。 哎， 那刚才您提到这个瘤哈，应该呢，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就这个瘤也促进了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那么脑血管疾病呢，也会促进这个瘤啊越来越大越来越多。所以他们是相互促进的。那具体到这个瘤，那是先有瘤呢还是先有脑血管疾病呢？ 它是其实它是一块发生的。 一块发生的。 哎，脑血管疾病就是脑血管发生了改变了。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呢？就是结构的改变。这个结构的改变呢，就是脑血管壁原来是一层，现在呢它变成了三层。哎，本身是三层贴在一起很紧密的一层，现在变成了三层，然后最外面那一层最后向外突出形成了一个瘤。就是脑血管病它呢是高血压 等等的一些因素引起，那么引起以后，这个脑血管病实际就是血管壁的一个改变，血管壁先分层，然后形成这个要命的瘤了。 那看来还是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了，慢慢就形成这个瘤了。 而且形成瘤以后，瘤越大，我们发生脑卒中的时候出血量越多，对我们生命的威胁越严重。 那这个内容呢，应该说您是比较通俗的给讲出来了哈。那如果在医院里边，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些什么检查呀，或者说医生用什么样的字和词儿呢来形容这个瘤呢？ 这个实际医生形容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说我们做这个磁共振的时候啊，我们做这个高分辨率的 CT 的时候呢，就会发现我们脑组织有改变了。 有改变。 什么样的改变呢？我们会说脑血管有这个动脉硬化了，这种情况有这个脑组织的萎缩了。那么脑组织为什么萎缩了呢？就是因为脑动脉硬化。脑动脉的这个硬化，实际就是脑动脉的这个血管壁它分层了。分层了以后呢，内膜下的就是最里面这一层的血管内膜哈，它呢有斑块了，然后外膜层呢它有一个小小的瘤了。但是这个瘤呢，我们在这个诊断上的时候呢，可能就没有报告，就说啊，您有几个瘤，他可能没说。 对。 但是他告诉您的这个脑动脉硬化，实际这个硬化就代表您的血管壁已经分了三层，已经有了大大小小的瘤出现了。 好的。那实际上如果哈，您通过这个检查已经有脑动脉硬化了，那今天的贺主任说的这个瘤实际上就有了。 对。 那也许可能在医院的诊断上哈，他不这么说，但是呢他的情形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呢有这个瘤就会使你的这个生命呢造成一个危险了。 所以呢我们要不发生脑卒中，我们要从这个要命的瘤这个地方入手。那大家想了，那我这个要命的瘤我不让它产生，我就要保护我的血管啊，对吧？我首先不让我这个血管壁分层，对吧？不让它分成三层，我要还要让它是一层，要让它弹性非常非常好。那么我要保护好这个脑血管的这个血管壁，那么我用的这个药物也好，药用的物质也好，它得能透过我们大脑的血脑屏障进入到脑血管里面，这样的话才能很好的保护好我们的脑血管。那么我们能满足这样的一个条件的这样的药用的物质是非常非常少的。但是啊，我们说的茶色素啊，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呢是一个茶叶的故乡啊，是一个茶叶的古国。那么我们用15年的时间研制出来的这个茶色素，从茶叶里面分离出来的，无论是茶黄素还是茶红素还是茶褐素，它呢由于它分子量小又有水溶性，它就能透过我们脑血管的这个血脑屏障进入到脑血管里面，很好的保护好我们的血管壁，不让我们的血管壁分为三层，不让那个要命的瘤形成，这个时候呢我们出血性的脑卒中的发病率就会大幅度的下降。 那么刚才您提到啊，就是用茶色素呢来保护脑血管的血管壁啊，不发生脑血管硬化，也就是说那个瘤就不会出现了。那它不出现的话呢，也大大减弱了这个脑卒中的 发生率 哈。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茶色素啊，目前呢我们正在呢举行体验活动，如果呢您感兴趣的话，早晨8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都有资格来参加我们的体验活动啊，所以这样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那8点半之后呢赶快来拨打电话88864417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

一定是我们心慌气短、乏力、下肢肿等等的这些症状加重的基础之上，我们才发生出血性的或者是缺血性的脑卒中。那么用了茶色素以后，这些症状的减轻就证明我们的脑血管壁被保护住了。 实际上你从症状上呢是能够感觉出来的， 能够感觉出来。听众朋友用了以后，从自己的症状上就能分辨出来它是如何保护了我们的脑血管，对我们这个脑血管病起了作用了。 那实际上咱们用这种养生保健的方式哈，刚才您提到了茶色素，还要配合一些什么样的这个 保健方式？就是您看啊，我们刚才谈到了，无论是我们听众朋友的这个头晕、耳鸣、失眠、健忘，还是我们听众朋友的心慌、气短、胸闷、乏力、下肢肿，可能听众朋友都知道我有高血压病。那么我们之所以脑血管里面有这个要命的由于脑动脉硬化形成的这个血管瘤，实际也跟我们长期的高血压是有关系的。那么我们西医上叫的高血压，就是中医上讲的血瘀症。血管里面的血液是不畅通的，血管壁是分层的，是变薄的，是形成血管瘤的，是容易发生出血的，容易发生脑出血的，这个在中医上讲叫血瘀症。那么中医在治疗高血压上面呢，是从活血化瘀这个角度入手的。那么有一味很好的中药啊，叫三七。三七呢，它既能活血又能止血，对于脑血管病有非常非常好的作用。那么在宋代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名医啊，叫雅祥，他呢就很好的运用了他的一个活血化瘀的这么一个中药的方剂，治好了宋太祖赵匡胤的由于血压增高形成的血瘀症。他的这个中药方剂里呢，就以三七杜仲为主药，另外呢，佐以葛根、丹参、地黄和昆布，就用这么一味中药，就治好了赵匡胤的血瘀症。 如果呢，大家想进一步的来感受，无论是茶色素还是刚才您提到的三七和杜仲为主要的这个方剂哈，我们目前呢正在举行的体验活动。如果您是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都可以呢来体验。那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啊，尤其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听众朋友，也不妨来试一试啊。如果您想选中一种方式、一种手段的话呢，如果事先去试一试的话呢，心里就会非常的踏实哈。另外也能够感觉到自己是不是合适啊。好，那8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据我国疾病控制中心的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我国高血压患者人数已经超过了2亿，同时还在以每年1000万的数量在增加。我国每年300多万因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的人群中，50%与高血压有关。高血压是一个很容易让我们忽略又危害我们健康非常危险的隐形杀手。在临床医学治疗中，高血压患者几乎都是在发生脑卒中、冠心病、心肌梗死、肾功能衰竭等重症后才入院治疗。殊不知，对高血压患者来讲，血压控制不好，我们的身体时时刻刻都在因血压的波动伤害着我们的身体。在高血压早期，由于没有明显的症状，常常引不起患者的重视。随着病程的延续，有些人会出现头痛、头晕、心悸、后颈部疼痛、后枕部或两侧太阳穴部位有波动感，有些人还表现为失眠、健忘或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